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7集，宫廷之争。 展昭无奈了，那耗子拽顺手了，这习惯是改不掉了，所以只能用眼睛斜他。白玉堂也真是拽顺手了，一时半会儿怎么改，见福告还愣着，就指了指对面。 你也坐下吃。 奴才不敢啊，这是成何体统？ 我只是个江湖人，坐下边吃边聊。 福告战战兢兢坐下，看了看展昭，就见白玉堂还在给他夹菜，两人相处倒是像朋友多过主仆。展昭见福告傻兮兮的坐在一旁也不吃饭，就给他夹了一筷子菜。 多吃点，你这个年纪正是长个子的时候。 福告傻呵呵张大了嘴，看着展昭发呆。他自小就是贱民，小时候带着妹妹颠沛流离，连饭都吃不饱，狠狠心进了皇宫做太监，一路吃苦上来，全凭有心眼儿才能保住小命。他只知道主子奴才宫中尔虞我诈，他见多了，谁曾拿他当过朋友，这还真是头一遭。福告吃着饭，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展昭，突然叹了口气。展昭正对一个鸡肉卷赞不绝口，见福告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的，有些不解。 怎么了？ 殿下人这么好，那怎么成啊？ 白玉堂愣了，展昭则是乐了。 哎，我说小福告，你既然是他的随从，主人人好不是好事吗？怎么你喜欢跟着恶人呢？ 不是金大人，如果只是普通人家，我能遇到这样和谐的一个主人，那就有福气了。可是这里是皇宫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福告皱着眉。 殿下，您久居江湖自由自在，但是这宫中是尔虞我诈的，您不知道。殿下，您那几位皇兄皇弟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 看出来了。 殿下，刚才那几道关不过是个下马威，你们武功好能顶过来，可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们毕竟初来乍到的，可人家在宫里可是盘根错节，而且这几兄弟平时里勾心斗角的，谁也不让着谁，可现在都有了共同的敌人了，就是你呀。 白玉堂接着喝酒没出声，展昭则是看着福告若有所思。 本来啊，几个皇子都半斤八两，就十皇子可能稍微得手那么一点点，可是现在皇上对您的恩宠，那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而且宫里头早就走漏风声，说您是下一任的太子，那你还不成了众矢之的了吗？不止那些皇子皇孙，恐怕那些大臣都会来刁难您。 皇子皇孙因妒成恨能理解，大臣巴结殿下还来不及，为何也要害他？ 哎，殷大人，你是没有做过官，想的太简单了。 我做过官啊，四品呢，不算很大，但也不小。被这么说，好失败的感觉。 宫里的大臣基本平时都分帮分派的，有自己支持的主子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些皇子都是北海人。可殿下，您的生母是汉人。也就是说，您是混血。 北海应该有很多混血吧？ 对是对，可是混血基本都不能进朝做官的。再加上殿下，您刚见着皇上就让他废除籍制，很多大臣家里有几百甚至几千个贱民都替他们干活，给他们做牛做马呢。您这一下子是救了很多受苦受难的百姓，可朝中大官都被您得罪光了。 福告说完，见展昭和白玉堂都看着他，吓得赶紧蹦起来。 奴才多嘴了。 白玉堂又指了指那座位，示意他坐回去。福告接着坐下，瞧着白玉堂。白玉堂也不说话，边喝酒边给展昭夹菜。展昭吃着北海美食，觉得食物之中带有一种特有的粗狂，味道也是几种口味混杂，非常的特别。福告在那儿等着听白玉堂说话，但等了半天却没等来，于是看展昭。展昭这会儿光顾着吃呢，从白玉堂给他夹菜的神情中，福告看出了一份发自心底的关心来，一时间也有些出神。 废除极致之后，那些原本被奴役的贱民们怎么样了？ 他们都成了平民了，意味着他们不用再交贱民费，也不用再交税籍费了，然后也用不着靠着替主人干活来保住性命了。别人要是伤害他们，他们可以到衙门报官了。还有啊，最关键的是可以安稳的过日子了，成亲生子什么的，日后啊也有希望了，还能参加试科考试什么的。 北海除了籍制，其他制度都接近中原是吗？ 对的。 那还不错。 你看着像个聪明人，是你自己跟皇上赐姓要来伺候殿下的，还是皇上命令你来的？ 其实皇上当时问了好多下人，不过大多不肯，我是自荐过来的。 你也挺有意思呀，你这么机灵，那些人能看出利害关系，你也应该能看出来，为什么你还主动往火坑里跳呢？ 其实啊，我在宫外还有个妹妹，今年15岁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等他接着说。 本来我们兄妹俩都是贱民，我妹妹也只能嫁给贱民，不过我妹妹长得可好看了，有一个念书人跟她两情相悦，可惜他们一个是贱民，一个是平民，以前通婚要杀头的，但这下好了。昨个我接到消息，那个书生在接到籍制被取消的消息后，当天就去我家提亲了，他俩这几天就能成婚了，我就当替我妹妹报恩了。 你这做哥哥的还不错嘛。 其实有好多下人都很感激殿下的，他们都是贱民，贱民才做下人嘛，这下好了，起码家里人有希望了。 那不是挺好？ 好是好了，不过我们无权无势，不像那些达官贵人权倾朝野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最大的权还是皇上，皇上够宠你就可以了。 除了皇上之外，宫中还有哪些人掌权？ 主要是十个皇子各有各的拥趸，最受宠的是十皇子薛元爵，不过他年纪小，而且恃宠而骄，基本还没什么势力。倒是大皇子、三皇子、五皇子和七皇子，这四个就厉害一点。大皇子和五皇子是争得最凶的。 我记得西北海郡还有一个轩辕破，怎么他不是十大皇子里面的吗？ 不是的，皇上将皇子分成三批，第一批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，都被赶到了边疆寒苦之地，永远不得入皇城，好多都已经死了。 还有这种爹呀？ 另外年纪中间一点的都在各地做郡王，而且年纪小的一些反而都留在了身边，享有实权，就是眼下这位十皇子，皇上一点都不喜欢女儿，所有的女儿都用来和亲和赏赐臣子拉拢关系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的同时还有些无奈，轩辕破果然是不得宠的，连皇城都进不来，要怎样争夺皇位？难道把这十个皇子都弄死了再轮到他来篡位？之后机灵古怪的福告将北海朝中的基本情况、几个皇子的权力人脉都讲给了展昭和白玉堂听，这一讲几乎用了一下午的时间。两人听完才明白，原来北海皇朝也并非像传言中那样稳固，虽然轩辕劫独揽大权，但皇朝内部结构也相当复杂。福告说完了，就去外头接着忙自己的。 这北海皇宫比起大宋皇宫可复杂多了呀。 那是，赵氏人丁单薄， 数来数去就一个赵真，一个赵普。如果赵普贪权有野心，估计能弄点风波出来。不过他一心只想当个闲散王爷，还力保他皇侄江山稳固，赵真想斗都没人能斗得起来。 对啊，可轩辕杰这边的子嗣也未免太多了，而且那几个皇子各有各的势力，轩辕杰如此残暴，他们也不是没可能篡位什么的。我们现在进了皇宫，的确把那传说中的宫廷内部稳固打破了，可问题是我们还没阻止他们进攻大宋什么的，就可能被卷入无休止的宫廷斗争之中。 某种程度上说，帮轩辕破这么个连皇城都进不来的皇子抢皇位，难度的确高了点。 而且一旦皇城内部兵变，或者几位皇子为了抢皇位打了起来，你觉不觉得北海的百姓很惨？ 你还真想我当北海皇帝不成啊？轩辕杰老谋深算，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嗯，这倒也是。 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我总觉得轩辕杰应该还有其他的算计在，没那么简单。 展昭捏着白玉堂又不自觉摆在自己肩头的手，有些无奈。 我说殿下呀，你倒是注意点啊，这里没人就算了，你要是到轩辕杰眼前再这么两下，说不定咱俩都穿帮了。 白玉堂讪讪地收回手，觉得自己的确该改改，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怕一不留神给展昭带来危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